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31集，齐峰刚洗漱完出来，冷不丁看见沙发上睡着一团小包。他疑惑上前，看见他弟裹着毯子窝在沙发上睡得正香。什么时候跑到客厅睡了？齐峰试着叫他。微微。云见微在梦里嗯一声，歪过头睡得眼睛都不睁一下。齐峰怕他在沙发上睡着凉，万一要把人连毯子一起抱起来上楼。云见微小熊一般挂在他身上，被放到床上的时候顺势滚一圈，抱着毯子睡床里去了。齐峰给他把被子盖好，下楼出门。早上8点，齐峰提着早饭回到家，云见微还没睡醒。齐峰叫他起床，他躲进被子里耍赖，就是不起来。云叔叔告诉他不必试图在周末叫弟弟起床，把早餐放在他床头就行，这小屁孩闻到香味后会自己起来吃。齐峰只好把早餐放在云建威床头，回自己房里学习，没把房门关紧。过一会儿他听到走廊传来哒哒拖沓的脚步声，看来是起来吃早饭了。早上10点，齐峰刷完题休息，下楼去倒水喝，谁知一下楼又看到客厅沙发上鼓起个小包。齐峰汗颜，他过去轻轻拍那个小包。 微微，你这周的作业写完了没有啊？ 云建威从毯子里迷糊冒出脑袋。 英语都做完了。 其他的呢？ 不想写。 云建威钻回毯子。 太难了，不会做。 齐峰并不知道云叔叔在家的时候是如何哄这位小祖宗写完作业的，他只能试着说。 我教你，你先写完作业再睡。 云建威静了一会儿后猛地掀开毯子坐起来，差点撞上他哥鼻子。 那行吧。 云建威这么说着，率先站起来往楼上走。教云建威写题的时候，齐峰发现他并非真的都不会做，似乎只是单纯的不喜欢写作业。一半的题云建威都能自己做，另一半齐峰稍微教一教云建威也能懂。但他写作业实在太慢了，别人是写一个题走个神，他是写一道公式，写几个字就要晃晃脚、喝水、哼歌和齐峰说话。 哥哥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注册了一个博客，叫《奇奇微微历险记》？ 记得。 我前两天还想登上去呢，结果我都忘记账号密码了，怎么试都登不上去。 没事，可以重新注册。 云建威慢吞吞写完一道题，忽然又想起什么。 你之前用的那个笔记本还在用吗？ 高中比较忙，本子一直放在家里。 云建威哦一声，把作业本推到一边。 哦，不想写了，下午还要去胡文泽家里玩，作业这么多肯定写不完。 实际上作业并不多，云建威每周背回来的书包里压根没装什么书，能带3本以上作业本回来就不得了了。齐峰看他不情不愿趴在桌上的样子，叹一口气，最后还是他帮云建威写完了作业。齐峰把答案写在草稿纸上，云建威照着一笔一画复刻上作业本。下午齐峰把高高兴兴的云建威送去胡文泽家，胡文泽开门看见云建威的时候都惊呆了。 你一上午把作业写完了？ 胡恩泽难以置信。 不可能。 有什么不可能？有我哥教我。 胡恩泽羡慕道。 把你哥借我吧，我爸连初中数学题都不会做，太菜了他。 客厅里传来胡恩泽他爸中气十足的一声吼。 又说你老爹什么坏话？ 我才不急。 云建威尾巴都要翘上天了。 走，打游戏去。 云建威一直在胡文泽家玩到太阳快落山，齐峰来接他。胡文泽把云建威送到楼下。 你哥对你真好，周日还又接又送的。他自己不出去玩？ 他忙着准备高考呢，哪有空玩？ 准备高考还有空接送你？微微，你自己不爱学习就算了，怎么能耽误别人学习？孩子怎么就不长大呢？ 就你话多。 齐峰在楼下等他，两人与胡文泽道别后一同离开。齐峰背着书包，他今晚还得上晚自习，好在云建威家住的小区与胡文泽家相邻，走路十分钟就能到。傍晚斜阳，小区围墙里的月季和蔷薇开得正盛，花丛已漫出栏杆。云建威想起胡文泽说的话，对齐峰说： 哥，你去上课吧，我自己走回去。 送你回去。 云建威心里乐滋滋的。 这可是你非要送我的，不能算我耽误你时间。 他一高兴就连走带跳，绕着齐峰说话。齐峰怕他走路不看路摔跤，干脆把他手腕轻轻一捉，牵在手里。 以后作业还是要自己写。 知道了。 两人回到小区，齐峰把云建威送到楼下后转身离开。云建威坐电梯上楼，到自家楼层后没有马上回家，而是跑到走道的窗边，撑在窗台往下看。他一眼就看到拐出小区沿着人行道离开的齐峰。齐峰个高腿长，外形在人群中很显眼。风吹过他的衣领，他没多在意，随手整理衣服。齐峰总是沉静的模样，无论谁被他注视，都能感受到耐心和专注。直到齐峰都走远了，云建威还撑在窗边发呆，任风吹乱他的短发。他感觉风好像鼓进了自己的心里。三月中，冷风过境，一场雨后倒春寒席卷。云建威裹着件毛衣坐在沙发上打哈欠犯困，齐峰试了一下他的额头，还好没有发烧。云洪洲一边穿上外衣一边走出来。 微微，爷爷和奶奶马上就要到了，你在家里等他们带你去医院，中午就和爷爷奶奶回家吃饭，晚上我来接你啊。 云建威奄奄抱着自己的暖水杯喝水，不想说话。 他嗓子哑了，每年换季的时候就感冒犯咽炎，只是这次格外严重。前两天还是闷热的要穿短袖的天气，结果气温骤降，云建威没赶得及换上厚衣服，昨天还偷吃了一根雪糕，今天就嗓子疼得说不出话来了。云洪洲赶着要上班，摸摸儿子的头全当安抚，对齐峰说： 阿峰，你别陪他等了，赶紧上课去吧。 没事儿，早自习请了假。 云洪洲只好先出门去上班。齐峰陪云建威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本物理练习册看。一旁云建威动来动去，他感冒了不舒服，昨晚也没睡好，人毛毛躁躁的，赖在齐峰身边，不高兴看着他手里的习题册。他埋头拱进齐峰怀里，把他哥的腰抱着，像一条圈在人腰上的雪貂。齐峰被挤得被迫靠在沙发上，手放在他后脑勺。 喉咙很疼吗？ 云建威闷闷应一声。齐峰说： 再给你倒杯热水。